世音菩萨咧，点解佢呢个名叫做观世音菩萨嘅咧？嗱，因为佢咧喺因中嘅时候修行，佢就用佢只耳啊，系用佢嘅耳门，耳门圆通。喺《楞严经》里边咧，其中有一章节咧，就系讲佢自己修行嘅报告嘅。咁佢修行嘅报告，佢系点样讲咧？佢话：益如我色，恒河沙劫啊！于是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比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咁佢就介绍咗佢系点样开始修呢个法门嘅咧？就系因为佢无量劫以前遇到一尊佛，呢尊佛咧又系应世啊，咁啊教化众生。咁佢遇到咧，佢就喺呢尊观世音佛嘅面前咧发呢个菩提心。咁啊呢个佛咧就教佢咧。从文思修，先系文，文就文法，然后就思维，跟住咧就修行，咁样咧就可以入道嘅。咁所以佢就听呢个佛就讲，所以佢就用呢个耳咯，用个耳根门通啦。咁佢话初于文中入流亡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异相，了然不生，如是渐增闻所闻尽。尽闻不是觉所觉空，空觉极现，空所空灭，即灭现前，不然超越世出世间，获二时性啊！嗱，一者咧上合诸佛本妙觉生，二者下合十方六道一切众生同一悲仰。呢一段报告咧就系佢自己修行嘅心得嚟噶。咁佢就话自己咧初。就是从个耳去闻呢个声音，佢只系闻，闻就系闻到呢个声音，佢唔起呢个分别，唔理佢系乜嘢声音，听咗之后佢就咁样过，听咗之后咁样过，过咗，过咗，所以佢咪入流就忘所啦，系啊，听下听下，咁啊所入寂寂，所入嘅声音慢慢咧就静咗落嚟啦，就变成咧就反闻自性啦。反文自性的时候呢就变了慢慢的功夫深了，就到了这个动静异相了然不生了。那动静异相了然不生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空寂很空的境界。那空的时候呢他也都不住在这个空里面，那么继续用功，所以就被他证到呢自己本来的妙心，自己本来的觉性。咁佢由呢一度咧，所以咧佢就叫做观。咁但系点解叫做世音咧？嗱，本来咧音声系应该从只耳嚟配搭先至啱噶嘛，系嘛？咁因为佢自己本人咧已经可以六根互用啊，六根互用嘅时候咧就系、是、一根既反圆，六根成解脱。我哋六根。各有各的功用，就是我们凡夫的境界。耳能够见嘢，眼不能够听嘢，那个口就不能够见嘢。六根有六根各种的功能，都不能够分开的，不能够互相来用的。但是观世音菩萨呢，因为他六根都打通了，成为一根，所以他的声音呢就不是用着眼来观了，是亦都不是用耳来听了，就变成是观了。那他因中修行的时候就是听音然后观音，那慢慢呢为什么他就观世音呢？这个观世间的音呢，就是世间是什么音呢？是救苦的音，痛苦的音。那他观这个音呢，就是沉声救苦，有世间的苦难，只要你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，那他自然呢就能够沉声救苦的了。他这个是行愿来的，那这个行愿呢就变成呢由这个行愿他的名，因为世间的声音苦，他观到他去解救他，那就变成是观世音了，是吧？咁如果佢以佢咁修行嘅因中咧，就净系观音嘅啫。 初時就係觀聽呢個海浪啊，聽呢個海潮音啊。海潮音咧就係一個浪頭一個浪頭打埋嚟，啪啪咁樣。咁啊聽，佢聽就唔會分別佢，就係聽。咁啊聽呢個音咧，聽聽下咧，佢就變咗咧入流啦。佢就忘咗呢個景，忘咗呢個音塵，所以佢又能夠咧證到啲自性。咁所以咧就觀世音菩薩佢個名字就係咁樣嚟嘅。咁啊，因為咧佢嗰個行願就係觀世間嘅痛嘅音，救苦救難嘅音，所以佢咧呢個佛啊，就係佢以前所遇到嘅佛，就係觀世音佛。咁大會裏邊咧，就喺佢參加嘅大會嗰度咧，就受記，受記佢話觀世音啊，受記佢為觀世音呢個名號。咁所以佢呢個名號咧就係咁樣得嚟嘅。咁啊，乜嘢叫做菩薩咧？啊，如果我哋稍為信佛、信佛教嘅人咧，一聽到呢個菩薩兩個字咧，就諗起喺大典裏邊排排坐食果果嗰啲係嘛？嗰啲係塑像。嗱，如果一般民間一聽到菩薩兩個字，佢哋即刻會諗到乜嘢咧？諗到喺天上邊虛無縹緲，係不可觸摸、不可見、不可冒犯嘅神靈。嗱，呢啲咧就係西人嘅觀念嚟。咁啊，其實咧，菩薩就唔係咁嘅意思嘅。咁佢個全名咧，應該係四個字，叫做菩提薩多啊。菩提薩多咧，就係、是、菩提就譯為覺啊嘛。咁啊，薩多咧就譯為有情，咁啊即係覺有情啦。覺有情即係菩薩。咁呢個菩薩點解叫做覺有情咧？佢本身已經係自覺咗，但係能夠覺悟其他嘅人，咁啊所以叫佢做覺有情啦。咁啊仲有好多名噶喎，佢亦都係叫做高士，亦都係叫做大士，亦都係叫做開士，咁亦都係叫做大道心嘅眾生。咁啊菩薩咧，佢嗰個定義咧就係話佢發心利人救人，係選自己，係為眾生嘅利益，咁樣咧選己為人呢、這個定義咧就為之係菩薩咁樣解嘅。咁啊，佢仲有咧，我哋自己本人啊，個個咧都係菩薩，只不過菩薩咧佢有好多個位置。有呢個十學位啊，咁啊由呢、這個初地歡喜地嘅先，然後咧進入去到呢個法文地咧，咁啊總共有十學位啊。咁仲有在座各位都可以講稱為菩薩，只不過呢個菩薩咧就係、是、因地嘅菩薩，凡夫菩薩。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发一念心，发一念行善，行善的时候不一定说要你念佛或者读佛经那才是为行善的。那我们这个行善呢，就是说总之对人、对人类、对社会有益，是善事，发一念心去做这些善事，救灾救难。那么这个呢都是菩薩的恩啊。咁其實菩薩咧，處處都喺我哋現實裏邊咧，就已經有呢啲菩薩，到處都有。好多人咧犧牲自我去挽救呢個世人，咁呢啲咧就係、是、菩薩啦。記唔記得有一個外國人咧，叫做咩修女啊？聖垃圾係嘛？啊，係嗱呢位修女咧，佢就真係菩薩嚟啦。你哋唔好認為咧，菩薩就係高高在上啊，睇唔到嗰啲啊。喺我哋人間裏邊，個個咧隨時都可以見到， 見到呢啲菩薩，只不過呢個菩薩咧嗰、那個修行未夠圓滿，同埋咧會遇境逢緣。遇境逢緣咧就係話遇到一啲逆自己心願嘅情景咧，咁佢呢個菩薩嘅心咧就發唔起咯，收翻咯。咁啊有時咧佢會突然間啊好可憐，或者要啲乜嘢嘢，佢發咗念心。即刻就去做，嗱咁呢啲咧就係、是、菩薩嘅行為啦。咁記得好耐以前細個咧，就有一個叫做雷鋒叔叔啊，喺中國裏邊有冇聽過呢一個人啊？佢就係舍己救人啊！呢、這個雷鋒叔叔係一個軍人嚟嘅，佢就係落去救呢、這個一個學生，咁佢為咗救學生咧，佢自己死咗。嗱咁呢啲咧就係、是、菩薩啦。咁我要明白。菩薩的定義就是舍己為人的，同埋咧自利利他，做呢啲咁嘅事業就為之係菩薩。咁啊，跟住我哋落嚟咧要講呢個普門品。咁乜嘢叫做普門呢？普門咧就係、是、普，就係、是、廣大無邊無遮限，咁就為之係普。咁門咧就係、是、通達為義啊。通達咧就係話暢通無阻。嗱，你話我哋一間屋如果冇門，掂唔掂咧？唔掂。第一個諗到咧，嗰啲賊會入嚟係嘛？有門都唔掂，打爛個窗照入。咁門咧，佢就係、是、一來咧就係、是、可以保護自己，另一方面咧就係、是、要嚟通嘅，係通達咁嘅意思嘅。咁啊，點解觀世音菩薩佢呢一？品啊！呢一節啊，叫做普門咧。咁啊，以下我哋可以細心地聽呢個釋迦牟尼佛點樣介紹佢，佢嗰個行徑，佢嗰個行願啊，佢做咗啲乜嘢，咁就知道佢呢個普門啦。嗱，普門咧有好多種嘅，咁啊，其中佢自己本人咧，咁啊慈悲普門啦，佢嗰個慈悲咧。是不正限啊！我哋人類啊，凡係喺呢個世間上邊，一切嘅動物、一切嘅生物，佢都會慈悲去救助。咁所以咧，就叫做普門。仲有觀世音菩薩，佢行願同埋佢嘅修行同埋佢嘅正果，佢個果位亦都係普門。咁呢個門咧？就是说很多方法是讲之不尽的。那么以下的经文我们就会详详细细去解释他那个普门 的行迹的了。那么品呢就叫做一章一节这样解的。那么因为观世音菩萨他这一节呢就可以成为代表，亦都可以代表咗整個法花會上啊，佢個精神。所以咧，就係唔講呢個法花經，正係講佢呢個普門品呢一品。咁呢一品咧，就足以係幫我哋了生脱死，同埋可以救苦救難嘅。咁啊，當然呢個法花經咧傳入我哋嘅中國嘅時候咧，有一位。西凉国的国王啊，咁啊，佢病咗，呢应该系怪病，亦都可以讲系疫病啊。全部嘅医生走去医佢，都冇办法医得好。个个医生咧投降啦，退出嚟啦。佢话我冇办法医你啦。咁啊，呢、這个国王睇咁 hea 啦。咁啊，后来咧识到呢个谭无灿法师。谭无灿法师咧就话：你呢个病咧，唯有用观世音菩萨嘅普门品先至能够可以解决嘅。咁所以佢就即刻揾咗呢个普门品嚟服用。咁结果佢呢个怪病咧就不药而愈啦。咁啊，佢好咗之后，佢就颁令啊，颁布全国嘅人都要用个普门品。所以个普门品咧就特别流行咁解啊。咁仲有啊，觀世音菩薩啊，佢嚟到我哋呢個中國，喺個普陀山裏面咧， 佢所示現嘅嘅事蹟非常之多，非常之廣。咁啊，曾經咧有一位叫做紫雲法師啊，佢喺呢個普陀山裏邊住咗一段時間，咁佢就感到觀世音菩薩個偉大同埋佢個靈感，所以佢就將普陀山嗰啲事蹟、觀世音菩薩顯靈嘅事蹟，就輯錄咗成為一本書。佢就以散文嘅形式咁嚟寫出嚟，咁啊裏邊咧嘅內容非常之豐富。咁你睇到之後咧，你會會心微笑嘅。咁啊，仲有觀世音菩薩嚟到我哋中國，佢係以種種嘅形、種種嘅形態咁嚟出現喺呢個世間度。咁我相信咧，大多數人唔知道達摩祖師係邊個？有冇人知道啊？冇人知道。其實佢就係觀世音菩薩嘅化身，係觀世音菩薩嘅自然。大多數啲以為咧，達摩祖師只係禅宗嘅第一代祖師，係嘛？唔知道佢原來就係觀世音菩薩。觀世音菩薩啊，啊真係妙啦！仲有一次喎，就係喺南北朝嘅時候啊，梁武帝就同呢個達摩祖師就冇緣啦，所以佢講嗰啲嘢，達摩祖師同佢講，佢就唔係幾接受。唔接受嘅時候咧，達摩祖師唯有咧走上去邊個寺啊？少林寺啊，係走去少林寺，連逼九年。一醫就唔落啦，咁啊！但系佢仲有一個，仲有一位法師係特別妙嘅。呢位法師咧叫做普智公啊，普智公禅師啊，你啊真係冇人知道佢嗰個來歷，佢都冇父母嘅。咁佢係點樣嚟咧？係有一個農夫啊，農夫就係鄉耕田嘅人。咁佢有一次放工翻嚟咧，經過。見到喺樹上邊嗰個雀巢裏邊有個牙牙仔牙牙咁喊喎，啊！佢話咁奇怪嘅嘛，爬上去，哦，原來有個 BB， 呢個仲係男丁添，啊，啱曬啦，佢冇仔喎，咁佢就即刻抱咗翻去，就養呢位 BB。呢位 BB 咧，所以就冇人知道佢個父母，佢冇農力。咁呢個 BB 咧就俾呢個農夫養大咗，養大到幾歲之後咧？他就跟了一位法師家，咁啊出家的時候咧，都冇人知道他做乜嘅喎，佢又不修邊幅嘅，咁啊但系佢咧有神性嘅跡象顯出嚟，咁佢有一次咧，梁武帝就請佢講《金剛經》，咁啊擺好曬文武大臣嗰啲。在家的居士、達官貴人，個個都在坐喺度啦。咁啊，等佢，佢上座，跟住一拍嗰個經堂落座。哦，《金剛經》講完喎，原來就係咁簡單。咁啊，梁武帝咧就好中意佢啦，好中意佢咧，中意到佢可以講係發狂，日日都要見下佢先得。咁如果見唔到佢咧？心囉囉呢唔嗰陣時有冇電話㗎？咁啊點樣知佢點樣可以見到佢咧？咁佢就為咗能夠日日都見到佢，請個最叻嘅畫家嚟同呢個普智公禅師咧畫佢個像，希望畫咗個像之後咧掛喺佢嗰個皇宮邊咧，可以日日都睇到啦嘛。咁啊加上咧，萬一佢有一日走咗之後，咪冇得見係嘛？咁呢個又係佢。有先見之明，咁所以佢咧就揾咗呢個畫家嚟畫。呢個畫家咧畫下畫下，畫咗一半，咦，又唔似咗樣嘅，畫下又唔見咗樣嘅。咁呢個畫家咧掟筆開始，哇，師傅啊，你可憐下我啦，你好唔好定下你個形啊？咁樣，你哋知唔知道以前咧冇影相機嘅時候啊，畫父母嗰啲像咧？是由啲畫家畫落嚟㗎，好辛苦㗎喎，我都俾人個 model 咯， 喐都唔可以喐下噶，系摆咁一个姿势，咁啊俾人画画好耐先得噶。咁呢个画家画普智公和尚，佢又画咗一半啲，呢个鼻又唔似咗啊，嗱，嗰个眼又唔同咗嘅咁啊，咁啊知道自己确实咧，佢呢个人咧就个技术好好嘅，个画技好好。咁佢就唯有咧求呢位普智公和尚。咁呢个普智公法师咧，佢话：啊，其实我边有整蛊你啊？系你自己技术唔得啫嘛。咁啊话翻佢。咁啊跟住咧，佢话你如果你再系咁，我就交唔到差，画唔到出嚟嘅。你好唔好定实个？当得鼻扁就鼻扁，鼻高就鼻高。咁普智公和尚咧？佢话好啦，嗱要画我嘅真噶嘛，系嘛？佢话系，我想画你个真嘅。咁佢好啦，咁啊跟住一边十二面观音，犀唔犀利？犀利啊！原来普智公和尚又系观世音菩萨应化啊，所以话佢妙，观世音菩萨啊，佢嗰种妙啊，道人方法佢冇敌，系非常之妙。非常之善巧，佢唔会理你，亦都唔会同你讲咁多，亦都唔会怪你。总之咧，佢有本事度到你，度到你，你成佛，亦都可以。你有苦有难，救咗你就算。佢亦都唔会俾你知道，亦都唔会出你硬嘅。好多时就救咗你，都唔会现身，就咁就走咗啦。咁观世音菩萨就系咁妙。咁我有一次做庙啊，哇！佢睇到啊，有一个地方鱼米之乡，非常之富裕嘅嗰个地方。咁啊，全部嗰啲读书人咧，都可以集中喺嗰度咧研究学问，喺度读书。咁啊，个个人咧都系屋企大把工人仔，系嗰啲公子哥儿，因为有钱人先可以读书噶嘛。咁佢咧就读书就个名就话读书，其实就喺度咧，个个都喺度，差唔多一半就玩，一半咧就喺度，大家同学之间就讲三讲四啊，发暗话，咁啊做下嗰啲花天酒地啊，咁嗰啲有钱嘅人咧都系咁样过日子嘅啫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啊有一日咧。就听到有一把娇滴滴的声音，咁啊喺度叫卖鱼、哦，卖鱼啊！各位大爷，边个嚟同我卖鱼啊？咁嗰啲声音非常之美妙。咦，一班嗰啲公子哥儿一听到，即刻哇，好似外边有一把娇滴滴的声音、哦，一窝蜂就出嚟睇，一睇哇，原来有一个姑娘。靓到咧，沉鱼落雁啊！闭月羞花，靓到天之一样，个个都即刻就围住佢。姑娘啊，你呢条鱼点样卖啊？我同你买晒佢啦！个个都抢住佢鱼腩，抢住嚟同佢买。跟住咧，啊，真系大胆啊，仲犀利过而家。而家点样啊？而家都唔敢即刻讲啊！姑娘，你嫁俾我啦咁样，而家都唔敢讲。当时呢班人咧，即刻就咁样。即刻就同佢讲，姑娘，你嫁俾我，我屋企咧大把仆人，我屋企咧，哇，啲金银珠宝用唔晒，你嫁咗俾我，你就唔休息，你就可以富富贵贵，享尽荣华，一个二个，三十几个公子哥儿，系咁样嚟溜，系咁样抢。咁呢个卖鱼嘅姑娘点样咧？佢话各位大爷。他说我一个人怎可以嫁你们这么多人呢？不如这样了，你们在三日之内能够背到普门品的话，那我就嫁给谁了。这样啊，这班公子哥儿个个都读人行家来的嘛，是吧？你叫我斗木就外行啫，是吧？读书背书不做什么呢？所以呢，一言为定了，那快点回来跑了，一跑夜跑，哎，个个都可以。嗱，约定咗三日之后你再嚟，嚟到就考试咯，系嘛？唔使客气噶。咁啊，个姑娘咧 就聽他們一個個背，個個都背到出來，那就不掂，我嫁誰啊，是吧，個個都背到，所以又沒辦法了。那他就不如這樣啦，三日之後背金剛經呢，金剛經背之後呢就嫁誰個啦，又約定了三日之後再來考試。咁結果呢，三日之後有十幾個背到，有十幾個呢淘汰咯。咁呢十幾個呢冇得完，睇住自己冇記憶呢，係啦，記性唔好背唔到，咁唯有呢放棄啦。咁到到十幾個都背，呢、這個儒家姑娘呢佢亦都係冇法，同佢哋一人講呢，佢話你哋十幾個我都唔可以可以嫁曬喎，咁不如咁樣啦，嗱，七日啦，背呢個法花經，啊，就係、是、妙法蓮花經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去參加嗰個法會，嗰、那個法會幾長啊？五萬幾字啊，裏面有二十八品啊，幾長啊？咁啊，有啲人當場就打退堂鼓，話實冇我份啊，咁啊。咁啊，其中咧七日之後，結果就只有姓馬嘅一個馬家嘅少爺，唯有佢背到出嚟，咁啊得啦。哦，嗱嗱聲開始擲日定親過門擺酒，呢一班同學咧啊翻天覆地啊，走去賀佢嘅時候飲到醉醺醺。咁啊，等到咧呢、這個馬家嘅少爺咧，應酬了那班知朋狗友之後，回入去洞房一看，咦，這個如花美玉的嬌妻竟然變成僵尸啊，那陣時就喊了，捧著這個屍體啊，我真是沒福了，娶到這個如花的美玉，原來我是沒福，這麼快得了個急病就死了。咁就由婚禮就變成喪禮，你哋唔好走住，送埋先嚟飲酒嗰啲個都唔准走住，即刻就快啲，咁就送佢。咁就埋葬咗之後呢，呢位馬家嘅少爺佢都無心讀書，無心呢個人世，覺得呢個世間咁無常，佢睇破咗化化呢，然後佢就在这个坟墓旁边搭了一个茅棚啊，去守这个坟墓。你看看他对他一往情深，就是这么痴情了。那结果呢，他守到没多久，有一个阿婆拄着支拐杖，那就走来问他，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那他这个马少爷呢即刻就跟他讲了，讲了他自己的经历，讲给这个阿婆听，阿婆就说，他就笑了，他说啊，你这个痴情鬼啊，你快点打开棺材看看，看看那个是谁啊。原来他打开棺材一看，只有一把金锁在这里，明明就是将这个娇妻这个尸体放在里面的嘛，但结果打出来呢是一把金锁。为什么他不是一只鞋，又點解唔係一本經書，而係一把鎖呢？呢、這個話頭嚟㗎，係禪宗俾你參禪，你可以參話頭㗎。你將佢嚟參啊，參通咗你就開悟啦。參通咗，點解棺材裏面放把鎖，唔放把頭髮，又唔放條絲巾，淨係放把鎖嘅呢？你哋可以參，參通咗你就開悟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了。